网捷贷，畅享品质新生活，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招商银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为高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股权和债权全生命周期融资。招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陪伴您企业成长的每一天。详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受高压偏西气流的影响，天气以晴为主，秋高气爽，风轻云淡，体感舒适，适宜假日郊游和户外活动。但早晚气温较低，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另外空气干燥，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抢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到主收费站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陈庄桥到八达岭长城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北京时间的7:33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十一黄金周特别节目。大家早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到刚刚我报时了7:33，所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还是直播，是直播，是直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哈，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个半小时陪伴着大家共同度过。今天已经是放假的第3天了哈，不知道大家这两天都忙些什么去了，是出去玩去啦，还是在家秋着打打麻将，会会朋友，吃吃美食。反正高雷哪儿也没去，就去了一趟中网的现场看了一场比赛，哇，太棒了。哎，咱也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两天都怎么安排的？包括后几天您的计划又是什么？也不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交流哈，说说您这些开心的事儿。当然了，今天这一个半小时还是有一个互动话题的，说点什么呢？哎，我看到你了，有一种幸福叫简单。磊子辛苦了，您也辛苦，这么大早上起来，起来陪我一块度过哈。这话说要从 中秋节一直到十一这两节期间，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走亲访友了，对吧？这因为是团聚的日子嘛，又加上这个国庆节，大家放大假一块儿聊聊天，吃吃饭，聚聚会，逗逗贫，是吧？按北京话讲哈，都挺有意思的。诶，好多新朋友老朋友呢，咱们全见着了，包括家里的亲人，是不是？咱也不妨通过咱们的双眼去观察一下，您觉得这些个亲朋好友，甚至哈，我觉得包括您自己个儿，这两节过后有哪些新的变化？哎，这变化在哪儿？您觉得这个变化它是好啊，还是说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呀？咱不妨呢就给大家描述描述哈，您的新发现，您亲朋好友的一些新变化。当然了，也可以说说自己个儿啊。记住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怎么来搜索到呢？就是在大家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搜索有个小加号，然后直接输入北京文艺广播，然后看到有一个小黄人头像的图标，那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谢谢啊，蹦蹦床啊，还有这个跟过去说再见，还有一横线哈，都来这么早跟我打招呼，谢谢，辛苦辛苦。当然了，今天呢，既然是咱们我们出发吧的十一黄金周特别节目，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开通了我们的点歌平台。我不知道他们开没开通啊，反正我这边可以开通。大家想在节日期间，想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听什么样的歌曲，您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交流哈。有这个结婚的，有这个过寿的，是不是？还有一些美好的祝愿的，咱们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思念的季节充满了期待，为你穿过人海，把乌云都推开。 Oh my, Oh my, Oh my, 许下愿望着幸福那一夜放开，我的未来有你每片都精彩。 Oh my, Oh my, Oh my, Oh, 准备好一份惊喜告白，没有彩排，听心跳快就在爱揣爱揣。当你走过来，扰乱我的节拍，全世界都充满了笑来。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交流的一个话题内容，就是两节过后，您发现您身边的亲人朋友，当然也包括您自己，都有了哪些个新变化，咱们给大家也描述一下，我们来听听看哈。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来，这个同桌的朋友就说，是这儿留言吗？是是是，您给我们继续发信息。还要说声抱歉，刚才我说了有一个朋友是一横杠，其实还真不是一个横杠，他叫依依，我没有看到两个横杠中间还有一个小空白，抱歉了依依啊，我认识了认识了。还有赵老板提醒大家伙说，磊子呀，赶紧提醒大家伙，这京藏高速出京方向是已经堵到了北六环了，请高磊提示一下后车的朋友。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已经是堵到了北六环了。可不嘛，这几天您要是说出去开车玩，天天堵，还不如在家啊。不是，您已经出去了的话，就开开心心的是吧哈。这个早了晚了，反正能到目的地咱们就一块玩啊，咱们甭愁没事啊，有我们节目陪着大家的哈。乖乖小熊就说了，你不说我不伤心，你一说我想哭。一二三四我上班，周五我去亲戚婚礼上，我得送钱去。我六号我就往回返， 我七号准备上班。 哟，合着您就五六两天算休息，这两天还给人送钱去，您说说，哎呦，这个假期，哎，哎，您说让我说些什么好呢？好人有好报啊，祝您平安。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起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然了，今天我们一个半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磊子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实用的信息，比如说出游方面的、出行方面的、文化方面的、旅行方面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关注身边事。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北京时间的7:40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十一黄金周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磊。刚才咱们不是有好多朋友都在路上吗？都在出去玩的路上，那赶紧跟您先汇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本市受高压偏西气流的影响，天气呢是以晴为主，秋高气爽，风轻云淡，体感舒适，适合大家假日郊游和户外活动。但是早晚的气温比较低，昼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那么另外呢，空气干燥，需要注意补水和保湿，并且适当的注意用火安全。咱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呢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反正我觉得吧，从十一假期开始，虽然说头一天两天的风有点大，但是天空特别的晴，尤其是午后2-3点钟，咱们走出家门，走到户外，尤其是去公园啊、广场溜达。溜达，哎呦，那个太阳晒到后背，您别冲着太阳走啊，这晃眼。您呢背对着太阳，让太阳呢晒着您的后背，哎呦，可暖和了，特别的舒服。今天天又不错，而且听说是五号以后六号可能会降温，今天已经三号了，咱们得把握住这两天天公作美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了。10月5号地铁4号线由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列车呢将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末班车时间呢由20:30-15调整为20:30-45。10月6号和10月7号地铁4号线由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列车呢也将延长运营时间55分钟，也就是说它的末班车时间由20:30-15调整为第二天的0:10。延长运营期间呢，京港铁路呢地铁呢将加开临客，方便我们的乘客顺畅出行。另外自2018年10月12号星期五开始，恢复每周五周日夜间4号线北京南站延长运营的安排，方便大家出行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消息。记者呢从市消防局获得消息，国庆长假期间，北京消防各基层中队全员24小时执勤备战，各类灭火救援装备器材、个人防护装备按条令要求啊，维护保养到位，配备齐全，确保100%有效。那么国庆期间呢，北京消防部门加大了检查力度，对文物古建、博物馆、展览馆、学校、医院、大型商业综合体、商场、市场、宾馆、饭店、旅游景区、交通枢纽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以及施工工地、物流仓库等火灾高危场所，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联合检查和集中夜查，切实加大监督执法力度，督促呢单位严格落实管理、看护、宣传、应急等措施，及时的消除火灾隐患。这不放假这两天吗？啊，咱们是休息了，人家可是得守在一线哈，随时准备着。所以咱也别给人添事儿，是吧？这比如家里门反锁了呀，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小事儿吧，反正咱就别麻烦人家消防官兵了哈。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为了确保国庆长假期间本市房地产市场的规范有序，昨天上午市住建委派出了联合检查组，对新开盘的项目售楼处及中介门店进行了监督抽查。市住建委表态，将持续加强啊对新开盘项目和热点区域租赁市场的执法检查力度，保持节日期间执法不放松。那么当天呢，检查组是突击抽查了石景山、远洋、五里雅苑、翡翠山小家园、丰台的天悦一号项目，检查就发现以上项目的基本能够严格执行317以来的调控政策，落实了一房一价，公开了销售等需求。远洋五里雅苑项目的存在的公示信息不全的问题，执法人员呢要求开发企业立即改正，后续的执法部门呢还将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那么最后啊，检查人员呢也对多家中企门店是这个中介门店呢进行了突击检查，执法人员检查了现场公示的情况，强调严禁出现囤积房源、哄抬房价房租、参与炒房、发布虚假房源信息等行为。同时呢，住建委还表示，这已经是市住建委连续第三年在国庆长假期间开展执法检查，持续加强对新开盘项目和热点区域租赁市场的执法检查力度，严肃地查处了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保持即日期间执法不放松不间断，确保调控政策落实到位，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还房于民嘛。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十一黄金周特别节目，我是高磊。哎，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最近您身边的朋友、家人，包括您自己，都有了哪些个新变化？说说看，我们也来听听啦。 I found a love for me. Well,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Well,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you're holding mine.Bare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When you said you looked a mess, I whispered underneath my breath, but you heard it. 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 Sei la mia donna, la forza delle onde del mare. Cogli i miei sogni, i miei segreti, molto di più. Spero che un giorno l'amore che ci ha accompagnato diventi casa, la mia famiglia, diventi noi. E siamoImpossibile, stavolta non ti lascerò. Mi baci piano ed io torno ad esistere, e nel tuo sguardo crescerò. Ballo con te.Poi a piedi nuovi amica, ti ho guardata ridere e sussurrando ho detto tu stasera vedi sei perfetta per me。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完美的交响乐送给大家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的一个话题说到的就是，您有没有发现最近您家人朋友包括您自己的一些新的变化？当然了，这个新的变化可能有多方面的，比如说外貌上的，比如说剪了个新发型，比如说穿了一套新衣服，包括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做事方面的新的变化，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发送过来。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开通了点歌的平台，因为是我们的十一黄金周的假期特别节目嘛，大家想在节目当中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一峰就说了，国庆节还要假呢，咋没人通知我呀？我现在通知您一下也不晚啊，一峰，您是在哪儿加班呢？我们也听一听，我们给您加加油鼓鼓劲儿哈。别着急别着急哈，这丁伟也说了，我们也出发了，京藏高速八达岭段完全堵死了呀，我已经在这儿停车休息休息了，这大早上起来7:50就堵死了，好嘛，你就聊聊天呗，打点什么三尖什么的，斗斗地主我看都行。谢谢啊。还有这个李志妈就说了，高磊节日快乐，加班辛苦，你也辛苦辛苦了，人生几步说，磊子辛苦了，十一前呢陪家人全程逛了天坛祈年殿和元丘，体验了三音时尚拍手听回音，哎呦真好，还有就是沿着颐和园的西堤走了一圈，风景美吧，我没事我也带着我们家老爷子哈老太太去那儿逛逛，在大风中听着湖水拍岸，看着姿态变幻的白云，享受着那份蓝天和新鲜的空气，错峰出游那就是一个棒啊，真的好真的好哈。当然了，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十一期间，如果您也想去这几大公园的话也可以，我告诉大家两个时间段啊，我觉得可以错峰，一个就是特别早，比如说您6点出门是吧，6:30咱们就进公园，那绝对没什么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午饭刚刚过后，也就是12点半1点左右，您进园子，甭管是天坛呐、还是颐和园呐、等等吧，北海呀，那个时候的人是最少的，这是我的经验哈。如果您想这两天过节期间天又这么好对吧，逛大街还不是逛公园呢，您就选择这两个时间段准没错。再来看看哈，这个白浩洋说了，爸爸妈妈都有事儿，7天我都要在家里窝着，只有小猫的陪伴。这是个可爱的学生朋友吗？浩洋啊，杨仔，杨仔你几岁了？杨仔跟我们说说，你现在上几年级，还是说已经读大学了？嗨啊，对对对对，这两天都忙什么了，都已经假期快过半了呀，咱也别荒废过去啊，就说一个人的话，小猫带不出去，您可以自己出去，约上自己同学好朋友发小，咱出去玩啊，是不是啊，别天天的在家里困着。来哟呵，方坤还说哟，谢谢谢谢谢谢，真是有心的一位朋友，我记得名儿是磊子生日，先祝你生日快乐，每天的心情就像这金秋的天气一样好，谢谢坤了啊，哎呦都过去一年了您还记着我生日呢，不容易，好嘛，我都快过80大寿了，谢谢您给我们祝寿啊。谢谢谢谢，这么多的听众朋友还惦记着我，我也惦记着大家啊。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咱来继续互动交流，送出一份祝福。当然我看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啊七嘴八舌的说什么都有，咱也敞开聊吧，就比如说这个您发现身边的亲戚朋友的一些新变化也可以，送祝福也行，包括您这两天节假日期间的安排都可以聊一聊哈。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我们继续给您说新闻啦。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的7:5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十一黄金周特别节目，我是高磊。刚才呢听很多的朋友呢都在出去玩的路上，有一些朋友呢就窝在家里了，我也给您支支招。哎，其实咱们北京有很多地方都迎来了新风貌，比如说东四3到8条的老北京风貌又回来了，北二环以南两广路以北留存着上千条的老北京的胡同，其中啊东四西四片区四合院建筑保存是最为完整的。那么近两年呢，东四3条到8条经过持续的拆违进门楼、修旧如初、恢复历史原件、周末卫生大扫除等等等等，这老风貌又渐渐回来了。东四北大街的东侧鱼骨状排列着一条条的胡同，随便咱们走进哪一条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的胡同，灰色的砖墙，一个接着一个的门楼，有广亮大门、金柱门、如意门、西洋门，这门楼上还能看到精美的砖雕，还有屋脊上标志性的蝎子尾。那么从开着的大门咱往里瞅瞅，还能看见影呗。那么这个季节啊可以说是瓜果飘香，柿子、大枣、葫芦等等探出枝头来。那么墙角下呢，拐角处大扫除清理出来的犄角旮旯都种上了鲜花，像什么月季、扶桑、牵牛花，开的那叫一个热闹。找回老北京胡同的风貌，也就是啊近两年的事儿了。2017年东城区是启动了百街千巷环境整治，东四3条到8条作为国家级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开始了新一轮的高标准的整治和保护。那么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哈，用钻子小心翼翼地敲掉饰面砖，露出原始的墙面，破损的砖用原来的材料制作新砖替换掉。那么作为特聘专家，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副教授朱旭老师用了4天时间，让面目不清的东四6条26号院小门楼露出了西洋门的本来面目。那么接着啊，又用了6-7天的时间把这处民国建筑修缮得更加的牢固了。那么另外呢，在这次的基础上，东四街道还开展了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街道的干部、社区居民、住街单位的志愿者一起，那么从胡同里开始清理堆积物和卫生死角，逐步进入院落深处，把陈年的垃圾啊全部都清走了，也消除了安全隐患，让咱们的胡同啊住着更宽敞敞亮。与此同时呢，从东四6条开始，居民还成立了花友会，街道在大扫除腾退的空地上啊建花池、摆花箱，都由这个花友会们啊来认领，种花植绿，这胡同里啊都长出了一个个微花园。如今的东四3条到8条，这老北京风貌可以说是真真正正的回来喽。其实呢，就在咱们的身边，咱们不经意当中呢，就会发现生活的美好。这不今儿天这么好，您呢又怕堵在路上，又没有远行的计划，咱们就在市里边、城区里边、二环里边的街道胡同走一走，找寻一下我们小时候的那些美好时光，您说好不好呢？我看到好多的朋友还都在加班，还真是辛苦辛苦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在陆陆续续点歌，比如说蓝莲花呀等等，我们呢也帮您找一找。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好了，我是高磊，第一时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您别走开。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广发银行于2018年10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北京时间的8:04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十一黄金周特别节目，我是高磊。看到心情不定说了，作为连锁直销行业，我表示每次假期都有好几天，我就多几天加班费，不知道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啊。哎，您就是服务行业呗，销售的对吧，那肯定是放假的时候您最忙啊，平时我们上班的时候呢，您可能还没我们这么忙，当然了您这个销售业绩呢也是跟着这个怎么讲呢，金九银十啊时间段来波动的，我觉得吧，坚守工作岗位上啊，持续创造您工作的奇迹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对不对，享受工作的快乐嘛。我怎么突然感觉我自己站着不腰疼呢，白晓阳刚才那位小朋友，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今年多大了呀，他刚刚给我回复信息说我今年11岁了，11岁，我想想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今年上5年级对不对，5年级课程压力应该不是很大对吧，好好玩呗，当然了我觉得可能现在家长都比较担心说哟，我们家孩子或者一个人啊，或者说跟几个小朋友一块出去玩是不是有安全问题呀，待会儿别再走丢了什么的，嗯，我觉得可以在家周边对吧，找几个发小，咱们找一就近的地儿，大家都熟的地儿，或者说去同学家玩，咱也别一天到晚在家揪着，你说是不是，7天长假漫漫时光就这么耗费掉了，也挺难受的是不是啊，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浩洋小朋友包括其他的小朋友，你可以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出去玩，因为天确实是太好了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叫什么蝶宵爷，有小升初的压力呀，哦，但是是不是现在我孤陋寡闻了呀，现在小升初是不是没有升学啊，还有升学考试吗，应该是有校内的毕业考试，但是据我所了解应该没有小升初的全市统一考试了，反正我上小学那个年代还有北京市全市统一考试呢，那家伙那是相当的严格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下，当年呢我小学考试的时候在东大桥小学啊，离我们电台也不远哈，大概这么2公里的地儿，记得我语文考的是相当的 nice， 相当棒，先是基础的一些题目，然后最后是作文，作文就是写的我爸爸去跳水去救人的那件事儿哈，就是团结湖公园里边看着小朋友快淹死了，哎呦他就直接老爷子就跳下去了，就把这小朋友救上来了，哎呦这作文写的也挺顺畅的，但是唯独数学考试的时候最后一道大题我记得清清楚楚是7分，反正当时吧我做完了，很快我就做完了，我小时候的学习可棒可棒了，后来呢就开始检查呀，一道题一道题的我得复查一下的，我得复检呢，结果检查到最后一题的时候，我突然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自我怀疑，我就觉得我自己算错了，后来呢通过我不停的演算，我觉得肯定是算错了，后来我就把原来那道题给推翻了，答案推翻了，我重新做了一遍，然后重新得到了一个答案，然后我就写到了答卷纸上，结果您猜怎么着，错了，原来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就是人真的就是怎么讲呢，主观的第一的印象，解题的思路绝对是正确的，你后来啊可能越想越毛，而且小时候这个小朋友那时候我才12岁吧，6年级，心理素质也没那么高，突然怀疑自己了以后就怎么都觉得原来是错的，结果我数学是93分，我语文可能是99，几乎算是满分了，做因为语文基础我没有错，作文给了我几乎是满分，哎呀可惜了啊，数学啊好在呢够上了一个线啊，就当时我们日坛中学的这个最低的一个录取线，幸亏，您说说我这个从小心理素质就不怎么样是吧，这个蝶翘爷就说了没有统一考试，但大家都要准备一下哈，行嘞，咱们都得准备准备，那浩洋同学在家是不是也得准备准备，今年都已经是6年级了，好好复习复习功课也不错， 这位还有陈冲朋友说，昨天在咖啡厅坐了一天，把白夜行看完了。哦，小说那部哈，东野老师的好像是，静下心来自己待着看书的阳光特别爽，不妨趁着假期给自己一个隔绝网络的空间放空一下，重新找回学生时代那种学习的感觉。你看我们说学习就真有一位朋友来学习了。可以啊，阳光这么好，午后旁边沏一杯咖啡或者是茶，还是那句话，一定要靠窗坐着，让阳光沐浴在自己的脸上或者是手上以及书上，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妙了。得，这边呢还有要送歌的呢，康夫就说了，点一首蓝莲花吧。祝愿这个堵在路上和景区的朋友们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的。这是您美好的愿望啊，但是该堵还得堵，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开开心心的度过。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成该事儿了，今天呢我们是特别节目嘛，大家有什么想要送出的祝福、点播的歌曲，包括说一说您最近的一些活动安排或者是您的新变化都可以。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十一黄金周特别节目，蓝莲花送给大家。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十一黄金周特别节目，我是高磊。我们看到1970的朋友说，磊子啊，早上好，你们节目当中不是之前送那个中网的票吗？可是30号呢，哎，我没去成，让别的人去了，3号6号还有约，不过昨天啊在家宅了一天干家务活，明儿会怎么样呢？ 那得看您呢，您的安排。刚才不是也提到了吗？哎呀，这很可惜没去成。虽然说您三十号没去，但是我三十号去了。哎呀，赶在中网开幕的第一天哈，感受了一下赛场的气氛，真的是太棒了。尤其是咱们中网今年是恰逢15周年哇，所以呢，我觉得从场馆的建设、人员的配备，包括活动的安排，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那么今年呢，可以说是大牌云集，尤其是女子选手方面，因为这个女子的 WTA 的这一站比赛呢是皇冠级的比赛，它的重要性哈，或者说它的级别仅次于四大满贯，所以说是各路好手是云集中网。来看看大家伙最近的一些各路好手的最新的成绩，我们不得不说，首先就是我们的我国选手王强啊，昨天呢展开了中网女单第二轮的较量，首轮轮空的中国一姐王强是以2-6比0啊。我告诉大家，就是一盘比赛当中，如果打成了6-0，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发球局，那么各自的发球局当中呢，其实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很容易的保发，但是如果送弹给对方，对方也非常难堪，而且也说明实力极其悬殊。那么昨天呢，中国一姐王强就以2-6比0送了两个弹啊，横扫了法网冠军，也去年的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那么继去年战胜梅拉德诺维奇之后，再度是送出了双弹比分，也是时隔3年再取中国女单正赛胜利，晋级16强呢，将战布里斯科娃和萨斯诺维奇的胜者。可以说呢，王强近来状态特别的棒，在温网之后连夺南昌亚运会和广网的3项冠军，并且呢在无网连克前世界第一普里斯科瓦、奥运会冠军普伊格等等，那么首进了超五赛4强，一度是豪取了10连胜。本周的王强的世界排名来到了新高第28位，高居中国第一哈，中国女子选手的第一位。不过呢，王强在无网半决赛因伤退赛，也为他今年中网征程呢是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昨天的法网新科的这冠军奥斯塔彭科表现真的是太差劲了，就感觉自己在梦游，尤其是第一盘他的一些失误简直就是让人觉得他不是职业球员，他可能是在梦游，在球场遛弯儿。第二局呢好点儿也有限，完全失去了他进攻犀利，然后线路多变的一个特色，所以我觉得王强2-6比0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表现。来说过了王强，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比赛结果。赛会的3号种子科贝尔在首盘抢七之后拿下便完全掌控了场上的局面，以7-6、6-1淘汰了纳瓦罗。那么另外一位种子选手来自于日本的大阪，他现在叫大阪娜奥米，他原来一直叫大阪直美啊，为什么改了个名呢？我还是习惯于叫他大阪直美吧。6-1、6-0血洗了柯林斯啊，也是晋级到了16强。还有就是昨天的另外一场焦点战啊，我非常喜欢的美女冠军啊，曾经两夺大满贯的来自于西班牙的好手穆古拉扎啊。在女单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对阵的是新科无网冠军来自于白俄罗斯的猛女萨巴伦卡，结果两局的比分呢是以7-5、6-4输掉了。那么萨巴伦卡呢是晋级到了女单的16强，将对阵的是4号种子加西亚。昨天这场比赛我也全程关注了，确实是穆格拉扎最近的状态可以说一般，因为他的一发进球率极其低，好像连30%都不到。你想想，这场比赛如果你一发都丢了的话，对于自己的一个进攻力气就失去了，对吧？打游戏的朋友知道吧？虽然我不玩游戏，但是我也明白这个道理吧。你进攻力气失去了，那你怎么能赢得比赛呢？最后输也是情有可原，而且在底线的相持，我觉得两个人的实力还是有一些悬殊。萨巴伦卡伤愈复出之后，进步神速啊！那么刚刚的无网拿到了冠军，我觉得这一次在中网当中也是不可小觑啊。那么中网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也希望更多的球迷朋友可以走进赛场去现场观战，我相信感觉一定不一样，尤其是咱们的钻石球场简直美轮美奂。 signal. I'll never let this feeling go. This love has no ceiling. I cannot deny. I'm ready now. Electricity, I'm flying into you. I'm electric, baby. I'm electric, baby. 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北京时间的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十一黄金周特别节目，我是高磊。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文化快讯。十一国庆黄金周，北京人艺特意为黄金假期呢给出了黄金级的安排，由冯远征、吴刚、王刚、王雷等主演的人艺经典话剧《化变》，那么10月1号到11号在首都剧场演出10场。那么半月前的华变开票信息一出就全部售罄，导演任明称，观众喜爱看优秀的话剧，也喜欢看优秀的演员。他认为如今的华变呢，是北京人艺对于经典传承的一个优秀的示范。2018年中国戏曲大会强势回归，10月2号到10月8号每天的晚7:30在中央电视台的戏曲频道首播，第二天的8:26重播，综合频道中央一套呢也将于今天到9号每天晚上的10:38播出。另外38集电视连续剧《幼玉》和他的县委书记们昨天起呢，作为国庆献礼剧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间，与全国的观众朋友见面。那么这部剧呢，是由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之一吴子牛担纲执导，杨铮、缪廷儒等人倾情演绎。10月1号晚，第5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举行了入围记者会，公布了入围的提名名单。张艺谋的新作《影》成为当之无愧的最大赢家，以12项提名领跑，包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重要奖项。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亚宾舞影工作室与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舞剧《一梦如是》日前呢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世界首演。《一梦如是》呢是以当代的视角讲述了易经大师他罗什的故事，上下两篇呢分别用现代和古代的视角讲述。作为首部以舞剧形式展现罗什的作品，该剧呈现了现代与古代融为一体的神奇观感，令观众呢仿佛亲身踏上了丝绸之路，收获了一场难能可贵的精神之旅。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展览，从长江走来，湖北优秀美术作品展的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了湖北省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等领域100多位著名艺术家的100多件精品力作。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湖北美术创作首次全面集中的进京展示。展览从情系长江、积水中流、扬帆起航三个角度展开了叙述，一方面呢，用美术作品呢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变迁；一方面呢，反映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湖北美术发展的历程。那么，既为梳理回顾，更是展望未来，激励创新。展品的时间呢，跨度近100年，遴选了湖北省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领域100多位代表性艺术家的100多件精品力作。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最后一点时间，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哈。CYN 就说了，哎呀，借助这个机会要祝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晚年幸福，也要祝我的两个女儿学业进步，事业有成，爱情美满，同时呢也得祝我和我的先生事业顺利，恩爱白头，祝啊咱中国的老百姓是幸福平安。谢谢 CYN， 您所有的美好的心愿一定都能够实现。伊藤君说了，今儿你们说什么？说变化？说新变化？还可以说自己？好，我告诉你一个令人惊讶的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我胖了。能不胖吗？亮姐天天吃，又是月饼又是肉的又是大闸蟹哈。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送歌也行，说说您的新变化也可以。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盛会，荣威 i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9大豪华升级，仅需16.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助购政策。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去现场就现在！抢票热线400-707-6666。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25度到11度；八达岭长城晴，20度到4度；延庆隆庆峡晴，21度到4度；平谷金海湖晴，23度到9度；怀柔红螺寺晴，21度到7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20度到4度；密云云蒙山晴，21度到6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24度到11度；门头沟灵山晴，18度到3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津高速出京方向沙洋路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莲花池西路到莲石东路一线万寿路路口到永定路路口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十一黄金周特别节目的最后一节了，我是主持人高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哈。那么刚刚过去的两节哈，应该算是这个中秋佳节和十一的假期啊，大家伙儿发现身边的朋友、家人，甚至包括你自己，都有了哪些个新的变化？肯定有很多朋友呢，同学聚会啊、朋友聚会啊、家人聚会啊，看着大家肯定是有一些新的变化。不妨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互动交流。当然了，最后一个时段还可以继续的送祝福，为您自己、为您的家人朋友都可以。我们呢，这边也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大家呢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发送过来就好了。看看青竹就说了，小刚好啊，足球场上过十一，现在是晒着太阳，刷着碗，听高磊聊着天，从里暖到外。嘿，您说说，您真是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啊。刚才说什么呢，又在家里的刷着碗，收拾着家务，晒着太阳啊，到时候没事的时候还在足球场上，对吧，踢场球，这感觉太爽了。跟您有一拼的呢还有一位，谁呢？我们的老朋友， 葛大爷8827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啊，是四张图拼在了一起。他写了一句话说，这是我4年跑马拉松的历程，这4年来让我变得越来越精壮。哦耶，真的是，你小伙儿是不是越来越帅？这看到这2015年的时候还比较沧桑是吧，等到2018年最新的时候，这张照片哇，这身材也好了，皮肤也好了，人也精神了。我一看这跑马的装备跟我当年跑马的时候一样一样的呀，啊，这胳膊上必须得绑一个装随身听的这个就是装手机啊装随身听的这么一个臂带，还有呢头上必须得带一个这叫防汗带或者是叫消汗带，我也忘了它具体怎么叫了，反正就是出汗的时候呢它不会直接比如流到你的眼睛里啊，它可以顺着它的这个导汗的一个轨道直接从你的耳后根哎流下去，非常的实用很方便啊。你瞅瞅小伙儿最近几年这一直坚持跑马拉松，精神面貌身体素质都有了很大变化，这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工作对你的生活对你的爱情它都是有帮助的。所以8827继续加油啊。再来看看去哪玩的一些朋友，零说了，雷子好辛苦了，昨天我们家三口一路通畅啊，去哪儿了呢？去10度东湖港大峡谷。哇、哦、10度啊，房山10度，昨儿去的，不堵车呀，没堵，8个小时才到。我们到了以后啊，我们登顶了山峰，我们尝试还走了玻璃栈道、哦，那玩意儿您都敢走啊？别看我性高，但是我恐高。那玩意儿，您给倒贴我钱，我都不上去。他说今天中午前去赴约啊，恭喜表妹还有表妹夫荣升公婆。后天大后天呢，女儿会带着我们去天津玩一玩，听听相声啊，吃吃饭。哎呀，这个节日啊，好事连连，嘿，把我这高兴坏。幸福送给大家，最后祝磊子及家人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11假期快乐，也祝我们出发吧的粉丝和家人们11快乐，谢谢您了。哇，这里边信息好大，表妹和表妹夫都荣升公婆了。哦，那您岁数也不小了，没看出来呀、啊、是不是？还大峡谷，还登山峰，还尝试玻璃栈道，您这胆儿够肥的。嗯嗯，挺好挺好，这就得有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就得活出自己的风格了，是不是哈？我们再来看看浩瀚星空一抹蓝，磊子节日好，我这两天变化可大了。怎么大呢？我告诉你，我嘴歪了啊。什么情况？中风？没，呼吸压住。都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嘴唇里面起了个大口疮，哎呦，肿得老厚，还有脸上下巴上也冒出了好几个大痘。你说我这怎么这么大火气呀、啊、不就是11假期跟我没半毛钱关系吗？至于吗？啊，另外6号我儿子他们在国家会议中心有一比赛，希望这帮小猴子们，哦，还不是小伙子们，是小猴子们，在舞台上完美的展示他们的风采，预祝他们取得一个好成绩，加油。您这小猴子们几岁啊？让您这么说，什么比赛？我们也给他们加加油好不好？还有就是您说您上火这事儿，我也深有感受。我告诉你，我这两天别看没吃什么好东西，但是没缺一个字儿，这就是辣，天天辣啊！要么就火锅，要么就是川菜。我告诉您，我跟您一样，我鼻子鼻头跟匹诺曹似的，都起一大包。我嘴里头，这牙床上也起了一个好么大口疮，难受着呢。所以我今天说话，我告诉您，我都有点拌蒜。哎呀，这两天啊，是放假在家，是放松了，是轻松了，但是咱们还得基本上啊，按照平时的作息时间调整自己。比如说，平时不太好玩的朋友，咱也不能天天好玩，是吧？偶尔呢，熬一宿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还得好好的休息。平时您就不能吃大鱼大肉的，或者是吃辛辣的。咱们呢，放假期间，咱也别一聚会一冲动，哎呦，酒也喝上了，这辣的也吃上了，那节后啊，这肯定，我告诉您，这火肯定是少上不了。这秋燥嘛，咱还是得多喝水，多休息，多吃蔬菜水果。又听我这俄罗斯老中医给您瞎白话呢是吧？韩卫东也说了，辛苦啊磊啊，这朋友圈拿到了啊，为了表示对磊的感谢，我决定给磊留2个螃蟹腿。 谢谢您啊，您这太大方了。哎呦，这螃蟹腿，咱们这螃蟹一只怎么也得三斤重，是不是？我告诉您，三斤重，那螃蟹腿他们就得占一斤啊。谢谢您，里边全是肉啊，环都您吃，腿儿我啃啊。哎呦，真谢谢您喽。您怎么知道我牙口不好啊？那螃蟹腿我都咬不动啊！您真是，哎呦，太坏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您和家人朋友最近的新变化，当然了，也可以说说您这假期几天的安排。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总之一句话，我爱大家，希望大家也爱我们。 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了，北京时间的8:44，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旅游快讯。 首先来说说什刹海。经过五个多月的建设，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国庆当天的正式对市民开放了。公园的占地十多公顷，那么其中水域面积7.4公顷，周边绿地面积3.5公顷，与周边的汇通祠等古迹是融为一体，也成为了城区难得的一处天然湿地。蓝天白云的掩映下，西海湖水清澈，在微风当中啊泛着涟漪，水中的小鱼儿呢成群的悠游，野鸭也绕着荷花嬉戏。那么湖中心呢还有三个浮岛，那么其中最大的一座岛上是设有人造鸟巢，如今呢已经有水鸟入住了。环湖还种植了荷花、睡莲、菖蒲、芦苇等水生的植物，岸边呢铺设着环湖步道，五处呢突出到水中的观景平台和近500米长的临水栈道，让市民呢可以与水面是亲切的接触。岸边还栽种了垂柳、山桃、海棠、油松等700多株乔灌木，随处可见的座椅凉亭也为游客提供了充足的休息场所。那么此前呢，占据西海湖边的三处独点碧河轩、西海余生和山海楼，如今呢也已经打通了。在郭守敬纪念馆的东侧就是山海楼，是一家餐厅，整体建筑呢是依西海而建，因此呢临水一面没有路可走。以前的市民看海啊需要穿行这个山海楼东侧的西海北沿，在湿地公园建设当中啊，特意在山海楼的后身搭起了一座50多米长的水中浮桥，不仅是贯通了整个什刹海的环湖步道，也为西海湿地公园提供了观景平台。工作人员介绍啊，通过搭设浮桥的方式实现了贯通，至少可以为游客节省1公里的路程啊。逛完了什刹海，我们再去八大处登登高哈。一号上午，第五届西山八大处文化节暨第31届八大处重阳游山会如约而至，一台台令人耳目一新的特色旅游文化活动，那么从1号到7号在八大处公园内陆续登场。以歌唱我爱你中国为主题的一台文艺演出呢，也在柳溪山房广场闪亮登场，将持续到10月6号。在柳溪山房环廊的重阳敬老园内，组委会还精心准备了具有登高取旗代服务还家寓意的茱萸囊，那么送给每一位老人，以表达对老年朋友以及家人的美好祝福。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儿童公园。10月1号，长安区儿童主题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当天的碧空如洗，清风徐徐，很多游客带着父母孩子三代同堂，其乐融融。公园的绿化面积26613平方米，在公园的植物品种上充分的考虑到儿童安全，栽植了矮牵牛、四季海棠还有凤仙等时令的花卉，尽可能的避免使用有毒有刺激性气体以及易过敏的花木品种。那么今年呢，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呢还将安排专业的管理养护人员，并且配备保安，对园区进行综合管理，确保儿童主题公园景观优美、环境整洁、氛围舒适。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国庆假期期间呢，中国园林博物馆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园林文化体验和自然科普系列活动。那么其中呢，一号已经开幕的有海峡两岸中国插花艺术展，精选了海峡两岸花艺大师的64件花艺作品，全方位的展示了中国传统插花花艺的文化精髓与现代传承。那么另外，国庆节期间呢，园博园呢还推出礼乐林泉园林故事剧汇演活动，那么组织学生及音乐剧的社团小演员走进室内的展园苏州唱园，通过诗词吟诵、传统舞蹈、传统乐器等多种形式的场景式来演绎园林故事，以雕刻园林时光为主题，开展园林版画系列的创想课程，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体验多种的艺术创作。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消息，设于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内这个口岸区的西九龙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也就是西九龙边检站，10月1号表示，西九龙站口岸当天迎来了出境赴港旅客高峰，西九龙边检站提前预判客流，及时加开了通道，高效查验及引导旅客，确保了口岸运作安全有序，旅客通关的检查时间呢不超过30分钟。 同时呢，西九龙边检站预计呢，从这个3号到6号，西九龙站口岸呢，日均客流将保持在7万人次以上。为此呢，西九龙站边检站呢，将严格落实国家移民管理局通关新举措，进一步加强与口岸各单位的沟通和联系，密切关注客流动态，并加强预判，科学调整勤务，全力疏导客流，方便我们的旅客出行。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后一起看看大家伙儿发来的信息内容。北京时间的8:53，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的直播节目，最后呢还有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赶快来分享一下其他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依依就说了，我这两天做的事情就是阅读，还有运动，自我调整，积极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尽人意的一些地方，一些负面的情绪。那么在蚊子的香气当中，在户外的自然气息里，让这些负面的情绪灰飞烟灭。哎呀，比起一味的倾诉，给别人带来低气压， 新的减压提神主题曲更给力哈，他把自己阅读和运动的这种方式哈，形容成是一种主题曲。哎，我觉得心态变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再来看看飞火流星说了，十一值班没什么不好的呀，我就在值班啊，还能拿三倍工资呢。主要就是客户也在放假，所以事儿也不多。然后节后呢还能倒休，我还能错峰出游。我去年十一我就错峰出游，我去了趟上海迪士尼，哎呦那叫人少，儿子玩的巴斯光年玩11回，我天你真是值回票价。不过以后就不行了，儿子上小学了，只能节假日出行了。是是是是是，咱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山大水好地儿特别多，您到时候好好的查一查。其实我们晚上还有一档直播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每天都会推送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吃喝玩乐的地方，不仅是小朋友，咱们大朋友也可以去学么学么适合您的地儿哈。我们再来看看范思哲磨草儿说了，蕾蕾过节还上班啦？是啊，你也不来陪我，哼，他说辛苦，我刚睡醒，哼，让一丈魔给吵醒了，哼。当时要说的新变化就是一丈魔秋燥上火，天天吃去火药。我家你们家老公怎么了？这是被你气的还是吃什么了？天天早上起来，哎呦，就把我吵醒了。以前都是闺女吵我，现在改他了。你说说，哎，你就受着吧，这一辈子都得受他们俩欺负啊！自己吃点好吃的啊，运动运动。我看你身材保持的也不错，加油啊！还有这位崔也说了变化，就是连着两天吃了两顿火锅上火了，脸上起痘痘，从来没有起这么多痘痘。我也是真的啊，多喝水吧朋友。忙里偷闲说，嘿，厚道的高脸冒泡了。对呀，我是不是特别的厚道？节日快乐，这两天在家感觉比上班还累，和朋友去家啊，和朋友还有家人吃了两天没规律，累够呛。哎呀，缓两天，过两天去天津吃螃蟹，感受文化去，躲过这人山人海的拥挤。您这合着就是吃啊，对不对？先吃两天，然后再歇两天，然后再吃两天，是吧？你好嘛，休息就是为了吃，吃完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休息。不错，您这养膘呢。旭志也说了，哎呀，1357休息，246上班，前天拿着咱文艺广播送的大闸蟹去给老丈母娘送去了。哎呦，这些幸亏今天文艺广播还有磊子陪伴着我。行行行，谢谢您，您也陪伴着我。哈娜就说了，哎呀，我想给我自己还有我对象送祝福，祝我们出门旅游别堵车安全，也祝家人高磊听众朋友身体健康。我变化的话呢，就是每天晚上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游戏厅的篮球机，两个月前也就能投100分，第二关都过不去，现在练的可以连续投2次300多次不嫌累。以前我很胖，现在感觉身体和精神状态很好啊。哇，游戏您都能玩出减肥来，哇天，您真是高级，厉害了，厉害了。虽然说花点钱哈，花点时间也值得。花仙子也给我们发来好消息，这么好的阳光下怎么能不跑步呢？晨练结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应该是跑了得有10公里吧，厉害了花仙子。我觉得大家伙还得向花仙子还有刚才那哥们学习，咱别光顾着吃，别光顾着睡呀。十一七天这么好的天，咱们出去溜达溜达，能运动的咱们运动运动。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去朝阳公园打网球，有谁跟我去一块儿啊，走着啊，我7号场地，不会都来吧。得嘞，最后再次祝大家十一假期愉快，我是高磊，谢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呢我们还会直播，会是主持人王一跟大家一起互动交流。明天早上起来7点半咱不见不散啊。 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